敲敲杯子摇摇桌子，你就被瞬间撩起的皱纹所惊吓。我是和桌上的木纹相匹配的非常微不足道， 仿似木偶，想方法去解救，想到旧友不禁内疚，彼此已猜不透。人越近围墙越厚，难言内心喜与忧。翻看旧照，心却在跳，醉应作片欢笑。想自倦了，仿似眼焦，嘴角略带欢笑。凝望着淡忘旧照，情怀眷恋。纵使今天人人在笑，也许转身，通通不笑的笑。人眼中只知谁人重要，声声说挂字。人最终空一，旁人静听，会在面斗掩饰心里高兴，难再找真心。良朋我应重作作心灵，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